成因，导致脑供血不足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低血压，是吧？好多人认为得脑中风、得动脉硬化是高血压病人的专利，我一辈子低血压，我得不了中风了，嘿，你高兴的太早了，是吧？告诉大家，低血压是中老年病人的隐形杀手，是吧？让你慢慢的得中风，慢慢的变傻，慢慢的变老年痴呆，包括那个什么帕金森呐、脑白质脱髓鞘改变呢，很大一部分病人都是常年血压过低，常年心脑慢性缺血导致的。所以中风和脑供血不足的第三大原因，低血压。低血压。我把它叫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它是个温水煮青蛙。是不是啊？你开水煮青蛙，青蛙能跳出去。高血压180-190，它害怕，值得抢救，值得住院。低血压。我一辈子就低，你一辈子低。你30岁40岁没事，你到50-60岁你还低。低来低去突然间变成高血压。是吧？有人就问过我，徐老师低血压会突变成高血压吗？我说会啊。那就是中风来敲门了。血越流越慢，越流越慢，流到堵了不通的时候，憋高了，决口了，堵塞了，这就是中风。第四个原因叫富贵的血脂高，是吧？我一说血脂高，好多人说血脂不高，胆固醇高。你血里边流的是油，流油的是高脂血症，所以有脂肪肝的，连那眼球眼珠上都爬满了黄色的油脂纹的，那个你血管里尽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个也是造中风的，造中风的，而且那个胆固醇是血栓的主要成分，这是中风的第四个原因，高脂血症导致脑供血不足造中风的第四个原因。中风形成的第五大成因，中风的第五大成因，这是往往被大家忽视的，假高血压病。什么叫假高血压病啊？早晨一起床，好家伙，血压80-180，哎呀，我得高血压了。这高血压没等吃药，没等治呢，吃完早饭活动活动，维生所一测，社区维生所一测，血压正常了。有的人说我是起床时高血压，活动活动就正常了。你看，高血压病会不治自愈吗？是吧？后来发现这个血压活动活动也还高，结果就稀里糊涂的吃上降压药了。这一吃降压药了不得了，高压从180降到140，再看低压降到60了。所以说你这个吃药和不吃药的危险程度是一样的。是吧？这个常识大家知道，血压高到160和你把低压降到60的导致中风的危险程度是一样的。高到160，高到180叫决口出血，低到60叫血栓形成，是不是啊？所以告诉大家，高血压低血压都是病，是吧？所以这样还头晕耳鸣，一晃脑袋更晕，一低头更晕，结果一直当高血压病治。这个时候告诉你，赶紧到医院给颈椎做 CT。尤其是已经出现了一扭头就晕，换过来就好，这种开关式头晕的时候，告诉你，你已经到了中风的边缘。这个就叫椎动脉狭窄型、椎动脉压迫型的颈椎病。是导致中青年人中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吧？好多人说 我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脂，结果得中风了。什么原因？严重的颈椎病。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给大家总结了躁中风的病因，是吧？复习一下啊，你不要老说啊，我中风了，我怎么治啊，我怎么调养。你先闹明白你的中风是从哪里来的。高血压病、冠心病、低血压病、颈椎病、高脂血症，高脂血症，你是什么原因，是一条还是几条造成的中风，你一定要针对病因学去调整。也就是说，你只有改了错，把中风的病因给它调整好了，你才能保证中风康复，保证中风的不复发，是吧？中风的成因。那今儿呢我们给大家说说中风的分类分类。先说大分类再说小分类大分类传统的医院把中风简单的分作两类。一类呢叫出血型的中风，是吧？脑出血呀、眼底出血这都是出血型中风。还一大类呢叫缺血型中风。什么叫缺血呀？血供不过去了堵塞了血脉淤阻了。什么脑梗是吧？这个血栓呢这个呢都是缺血型的中风。还有那个脑萎缩那个是慢性缺血。表面上中风都是突发性的意外，而实际上呢也有温水煮青蛙慢刀子杀人你像那个帕金森脑白质病变神经脱髓鞘脑萎缩、老年痴呆症逐渐的不认人了，不认识回家的路了这是个慢性的缺血过程。所以这是简单的分类分成出血型中风和缺血型中风你看分类就决定着他对疾病认识的思路进而呢也决定着医生治疗的方向。所以呀，你像那个出血型的中风就是止血，是吧？那缺血型的中风呢那就活血化瘀，是不是而实际上呢，大家你要知道不管是缺血型中风还是出血型中风，那最后都是脑的神经细胞，也就是说我们的神经中枢缺血性坏死或者是缺血性功能障碍而导致的什么中风的偏瘫呢语言障碍呀、运动障碍呀，是吧？就偏瘫半身不遂嘛，所以中风最后导致的结果都是缺血都是缺血，是吧？只不过是你在治疗上有出血的你得赶紧止血针保命，对吧？ 而那个缺血的呢，啊，得改善供血啊，恢复症状。所以在这告诉大家啊，出血型中风，我们中医说血行经络之外啊，血行经络之外，离经之血为死血啊，就是你脑出血，那个血成了淤血块，死血是吧，一段时间三个月它就会液化，就会变成脑积水啊，脑积水因为异常的放电还会引发癫痫的发作啊，老百姓叫抽羊角风是吧。所以脑出血不是脑袋里边血太多了，而是血行经络之外，我们中医叫皮不同血，血行经络之外，离经之血的死血，它就没有了气血的功能，而成为异物啊，所以要把它吸收掉啊。谁来吸收掉？是你打针吃药吸收吗？啊，不是，是人体的纤溶酶，哎，人体的一种细胞活化酶，纤溶酶，纤维溶解酶啊，把这淤血溶解掉，而后呢通过脑脊液的代谢啊，把它运送出去啊，把它运送出去。如果老积在那儿出不来，它也是病啊。所以最后我们把出血型中风和那缺血型中风，最后把这两大类中风归结为一种病因，它都是脑部的血脉的不通啊，不通，淤阻不通了，淤阻不通，供血不足，功能下降，淤阻不通，供血不足，把血压憋高了啊，把人的情绪呢憋激动了，血压突然增高，你不淤阻不通吗？我让你旁边绝口，你看这不就出血了吗？哎，所以这是简单的一个大分类啊，但这分类只是就现象而言了，是吧？而最终在调治上还是要以活血化瘀为主啊，止血定痛救急，是吧？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特别推荐大家啊，用的那个止血方是吧，什么脑出血、眼底出血，三七粉的止血方啊，三七粉三克啊，或一小碗米汤是吧，一天一次啊，晚上睡前服用啊，连服七天到半个月啊，休息七天再服啊，三个七天啊，就三个十五天下来叫一个疗程啊，这是止血方，活血化瘀，兼顾止血定痛啊。特别在这个中医界把这三七叫血病圣药是吧，又名金不换是吧啊，特别三七啊，它的名字也叫参三七是吧，自古有人参补气第一啊，三七补血第一的说法啊，近些年来呢啊，也有配伍啊，把三七和人参同用啊，兼顾气血双补啊，不错啊，不错啊，这样呢就消除了大家什么呢，说活血化瘀活大发劲儿的会不会出血，是不是啊，止血定痛，止血太快了会不会长血栓啊，这是西药无法逾越的难题啊，但是中医中药啊，运用生物本能的作用啊，尤其是三七和人参的这个组合是吧啊，把这个呢难题啊，用中医的辩证啊，不单在理论上，在实践上啊，也很容易把它化解掉。这是中风的一个大的分类。另外要嘱咐大家啊，中风后遗症它是个什么呢，这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这么个病啊，你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只要把命保住我就成了是吧，你是妥协了 啊，你是让步了，但疾病不会让步。只要你不把血脉通了，不把血脂血粘度降下来，是吧？不把血压调节平衡，那中风就随时来，卷土重来，就要你的命啊！所以中风它不是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所以中风的复发啊，中风久了的脑萎缩和老年痴呆啊，这都是中风康复的难题。所以中风一旦得上啊，它的康复就是个长期的啊，甚至一个终身的过程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啊，要做好打持久战的这么个准备啊。那么中风康复的标志啊，90/140的血压，因为只有这个90/140的血压才能保证血脉畅通啊。你千万不要认为我低血压我就没事了，因为本来中风它已经是心脑缺血了啊，而且愈后呢，你要是老是70/110啊，甚至啊60/90老是那么低的血压，哎，就会加重缺血啊，甚至继发血栓的形成。长时间的缺血不但不利于中风的康复，还会加重脑细胞的衰亡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中风后遗症的恢复跟心脑的血液动力学，哎，只有供血供氧，充足的血氧供给，人才能恢复。而这个供血供氧啊，不是说我贫血了啊，不是说我做做高压氧舱啊，我吸吸氧气，不是。哎，它是肾主骨生髓，肾最脑髓的濡养，心主神明，心血对神明的濡养啊，以及呢肺主气啊，肺对前身气血输布对后遗症的恢复。 以下是广告时间。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本品是以蛹虫草、黄芪、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说了中风的缺血型中风和出血型中风的分类，表面上一看好家伙蛮科学啊，出血脑出血叫出血型中风是吧，脑溢血也叫出血型中风，脑血栓、脑梗塞、脑萎缩，这都是缺血型中风。而最后呢，剖析本质，透过表面现象看根本原因，中风的本质还是缺血。为嘛呢？因为出血血行经络之外为死血啊，死血气血是人生命的根本，但是死血是不能为人供给生命的能量和营养的。所以最终中风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还是供血的问题，是吧？是活血化瘀的问题。所以甭管出血还是缺血啊，最后你就要解决它的供血问题，才能解决中风后遗症的康复。只有把淤血的通道打开，才能解决中风的反复复发的原因。哎，这是咱们对上回节目的一个小结。那这是中风的分类，咱们今天呢接着说中风的分类啊。上回是大分啊，简单的分成了出血型和缺血型啊，最后本质呢都是缺血。今天小分是吧，说说这个具体病症啊，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最爱听的，也是我们在养生防病实际实践过程当中要掌握的知识，是吧？那咱们就今天先说出血啊，出血，说脑出血啊和脑溢血。脑溢血还有一个名叫蛛网膜下腔出血。 啊，蛛网膜下腔出血。你看脑出血指的是脑内动脉血管破裂了，出血了，这淤血在脑内形成了什么呢？挤压梗阻占位，颅压增高，进而呢昏厥，是吧？血压高，脑压高，脑神经水肿引发的中风。那么脑溢血呢，它不是脑内出血，但是它是颅内出血，是吧？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常遇到这种情况，是吧？我腿疼啊，哈哈，我说那腿哪儿疼啊？皮里肉外。哦，我说这叫末梢神经痛。你看人这个皮里肉外，它属于腠理啊，是末梢神经的范畴。而脑溢血呢，它不是脑内出血，但是它是脑壳内，是吧？我给大家打过比方，我们都吃过煮鸡蛋，是吧？而且我还给大家讲啊，老年人包括那个小孩，就是年老加上体弱加上小孩啊，你想健康吗？哎，我们说一天一个煮鸡蛋，胜似十全大补丸呢。所以吃煮鸡蛋呢是补身体的很好的食疗方，是吧？一天一个啊，你是蘸点酱油啊，你还蘸点蒜蓉辣酱，这都行啊。你干吃干吃没味儿啊，啊，最多吃俩啊，再多了不吸收了啊。一只鸡蛋它能孵化出一个小鸡儿，是吧？所以不用担心，哎呦，鸡蛋吃了能不能得高脂血症，那蛋黄可有胆固醇呢。我说对呀，那是好东西，那里边还有卵磷脂呢，对吧？一斤鸡蛋啊，称八个啊，超市卖个三五块，平均一个鸡蛋多少钱？不到五毛钱吧。而煮鸡蛋呢，又有卵磷脂啊，又补你什么呢？这个蛋白啊，这鸡蛋的蛋白对增加人的白细胞和球蛋白，是吧？包括补充人的免疫蛋白，大好。煮鸡蛋别超过十分钟，是吧？你说我高原那没招，煮十五分钟。总而言之，别煮老了，煮老了蛋白固化不容易吸收啊，刚刚熟啊，那个黄啊刚刚凝固，别糖稀了，是不是啊？别糖稀了就可以了啊。人一天呢能吸收，完全吸收一个煮鸡蛋的营养，补蛋白，补卵磷脂，补胆固醇，补氨基酸，是吧？身体弱的吃俩，是吧？那时候人家坐月子，小米粥红糖水煮鸡蛋，人那一天吃七个鸡蛋八个鸡蛋，我说你最多呀也别超过四个，是不是啊？你再吃多了，营养过头了，那就是垃圾啊，就是垃圾，是吧？怀孕期间咱们多补点营养，生了孩子坐月子期间，小米粥红糖水煮鸡蛋，你营养补足了，乳汁充足啊，母乳喂养。但是你说我补营养补过头了，奶水是充足，生完孩子闹个大胖子，你再花钱减肥，你说你值当不值当啊？所以人的营养均衡就可以了啊，怎么跑这儿说煮鸡蛋来了啊？就是告诉大家，一天吃一个煮鸡蛋，胜似补药啊，胜似十全大补丸啊，吃煮的就行了啊。那这个要和咱们中风有什么关系？哎，和脑溢血的关系。煮熟的鸡蛋外边叫壳，那就是你的颅骨，里边呢蛋白蛋黄，那就是你的脑组织，在蛋白和蛋黄之间有层皮儿，有层皮儿，那就我要说的叫脑膜啊，脑膜，是吧？而人这颅腔更复杂，在脑膜和脑之间还有一层膜叫蛛网膜啊，蛛网膜。我们临床上常说的脑溢血就说的是这层膜出血了，血没有流到颅腔， 就没有流到脑组织当中去，但是因为这个膜出血形成了大血泡，会对脑压增加。所以脑溢血和脑出血的区别就是，脑出血出在脑组织当中内源性压迫，是吧？而脑溢血呢，是脑膜出血了，蛛网膜出血了啊，这血没散开，但是它也形成颅腔内的压迫，也是高颅压，是不是啊？所以得打利尿药啊，甘露醇，是不是啊？哎，这医生怎么救怎么治，大夫的事儿我不说啊，我不说，我们主要说你出了院之后调养恢复，以及好端端的人为什么会得脑出血、脑溢血，是不是啊？血在血管里流，怎么流外边来了？哎，请大家写到本上啊，出血之前必有堵塞，是不是啊？我们常说一句老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吧？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呀，给你一个啊吸管，你能把它给我吹破了吗？它两边通气，你怎么吹破？你把一边堵死了，你再吹，加大压力，它从旁边就吹破了，是吧？同样的道理。所以呀，脑出血表面上是血管破裂出血，而实际上形成病的本因是血脉的瘀阻不通啊，所以什么高血压呀，啊，包括血栓形成啊，啊，突然间的惊吓，突然间的大喜大怒，情绪激动，过度饮酒，寒冷刺激，总而言之，引发血压剧烈波动，加上瘀阻不通，旁边决口，这就是脑出血和脑溢血的发病原因。而且大家还要知道啊，你看这脑出血呀，包括这脑溢血啊，5毫升以下叫少量，5毫升以上叫中量，啊，10毫升以上叫大量，啊，所以越多的死亡率越高，而且多半不是能救得过来的。所以生活当中我们常说，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是不是啊？告诉大家，身体3分是父母给的，7分是后天养的。而脑出血这个意外，你能不能止住血，真的不是止血针打进去了，而是你的血压降下来，是不是啊？哎，减少出血，因为里边就形成压迫了，里边就形成压迫了，是不是啊？哎，所以呢，不能太快的活血化瘀，啊，不能太快的升高血压，因为它会导致那个止血点在破，所以这时候呢，一定要遵医嘱，医院抢救的事儿医院管，是吧？你回家恢复，3个月过了急性期，慢慢调理，避免情绪波动，避免过度饱餐，避免过度运动，避免什么呢？摔跟头，这是防脑出血复发的关键，是吧？那么淤血吸收呢？啊，咱们吃止血方，是吧？吃止血方。那么淤血吸收完了，你后天的恢复呢？哎，养心肾相交。所以那小孩的脑发育是在高质量的睡眠当中进行，而人得了中风，形成了偏瘫、半身不遂、中风失语、功能障碍，你的脑损害、脑神经的损害，坏死的不能恢复，濒死的属于功能障碍的脑细胞，改善供血供氧，它是可以恢复，而这个恢复也要在高质量的睡眠当中进行。所以中风的恢复，西医叫改善神经的供血供氧，而中医的核心调养就是补足肾精养脑髓，心肾相交好睡眠。因为只有在高质量的睡眠当中，你脑细胞受伤的功能才能逐渐的恢复，那你没有好睡眠，是不是啊？那你难恢复啊。所以中风不是锻炼好的，是睡觉在高质量的睡眠当中，你看有的人休克，有的昏迷， 有的昏迷七八天，有的昏迷几个月，啊，甚至有的植物人几年缓过来。你干什么呢？你以为他光睡觉呢？细胞修复。所以医生做完手术，常说一句话，说这人能不能恢复过来，就看他自己的免疫力了，啊，就看他自己的生命的意志了。人的生命意志从哪儿来呀？心神，心主神明，脾主意，肾主志，所以后天的元气培固和脏腑调养就尤为重要。说的是这个脑出血和脑溢血的区别。哎，一个是脑内的出血占位，是吧？脑室，哎，一个呢是蛛网膜啊，形成大血泡，啊，形成颅腔内占位压迫，是吧？急救那必然是医院，生活当中呢有十宣放血的办法，啊，手指尖十个指尖点刺三棱针，点刺出血急血。其实你把这个手指尖点刺出血，怎么能救脑出血呀？啊，告诉大家叫减压，啊，就跟你家那煮粥，烧水，水开了溢出来了怎么办？壶盖打开，它就不往出溢了，叫提壶开窍之法，是吧？所以有常识的朋友，你可以急救；你没有这常识的，你也别乱掺和啊！救命还是医生来管啊！120啊。那么又给大家说了这个，出血前必有堵塞，所以表面上看哦，血压升高，情绪激动，忽然饱餐，摔跟头，受这个外边的简单的轻度的撞击，啊，这些都是诱因，本质就是内部有瘀阻不通，啊，有的是动脉硬化呀，啊，有的有先天的血管畸形，是吧？所以先天的不足，加上后天的诱因，啊，这形成了出血。那么救治上，啊，三个月内叫急性期，住院听医生的，回家科学调养啊，按照中医健康管理学啊系统调。那今儿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是血栓梗塞，是吧？你讲完出血了，该讲缺血了，有什么区别吗？血栓是大个的血栓堵塞小动脉，所以脑血栓往往是一个血栓或者两个血栓，是吧？很少有多的，因为血栓是大块的，啊，这是血栓，啊，导致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啊，中风失语。而生活当中，我们更常见的是脑梗。啊，有的朋友就不懂了，脑梗同样是血管堵，怎么那个